有聊不无聊，无聊有的聊。红起点，早聊早知道。七点红起点，八卦十分钟。各位早，张红道。 第一点，早点。 今天上午7:59:59后，全球时间将同步调整，出现7:59:60，多出这一秒是闰秒。哎呀，生命中又多了一秒，真好。让我想想能干点啥。欧洲股市全线下跌，美国股市止跌回稳，赶紧救市啊。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，中国选手段盈盈战胜去年温网亚军，取得大满贯正赛第一场胜利，又一朵金花。今天早上7:30，美洲杯第二场半决赛，阿根廷对巴拉圭，两队小组赛打平，此后巴拉圭淘汰了巴西。梅西加油啊。 第二点，正点。 养老金缴费人数占比连续6年下降，支出压力增大，每年缩水350亿，老龄化只会更严重。人大常委会多名委员批评各种限行限购，认为侵害公民财产权，任性也是权利。今天起，谁给你发垃圾短信，举报他，能罚他3万。我想举报那些泄密的。交通部称，去年全国收费公路亏损1500亿，收支缺口大幅增加，是想涨价还是想延长收费？选一个吧。我国最新平均身高，成年男性167厘米，女性155厘米。167，我体重够。中小学生校服国家标准发布，棉纤维不得低于35%，回扣有没有标准？北京、上海今天起实施境外旅客离境退税，购物满500元就能申请退税，给咱也退点呗。广东恩平企业重金奖励高考状元，还送洋房，高考改变房价。贵州男子蒙冤入狱14年，被判16.6万国家赔偿，半年还没兑现，一年自由才换来1万，还拖欠。武汉高温，华中师范大学1000多名学生睡在体育馆，终于能和女神睡在一起了。我国组建56朵花少女组合，挑战日韩偶像群体，咱就是人多呀。 第三点，论点。 死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刑罚之一，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呢都有死刑，那中国死刑罪名最多。刑法的修正案草案呢已经提请全国人大审议，想取消9个死刑的罪名，包括集资诈骗罪、强迫卖淫罪等等，但遭遇了反对的声音。死刑存废呢这个争议呢由来已久，这回呢又引发了网友的唇枪舌剑。一派呢就是主张治乱世要用重点，死刑罪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。比如网友乱世佳人，他就说死刑取消了，不法分子会更猖狂，看南京宝马飙车案，根本不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。那人生如棋说坚决不可废除死刑，否则遭殃的是小老百姓。另一派呢则是支持取消死刑，网友皮特就说生命宝贵，不应该被剥夺，万一判错了根本就没有回头路。还有细心的网友指出，死刑罪名虽然多，但没有几个是真正执行的，像贪污受贿啊、生产销售有害食品啊都有死刑，你看几个贪官被判死刑。那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呢就说，就当前法治的发展阶段以及传统的文化背景而言，中国社会还不到废除死刑的时候。的确，死刑虽然存在，但我们正在越来越慎重地使用它，这是全世界的趋势，也是文明的趋势。 第四点，据点。 第一句，孩子将来的事业需要在上海展开，买一套房子才显得有面子，这是在上海买豪宅的土豪说的。今年上半年的10万一平的一手豪宅卖出150多套，1000万以上的二手豪宅也非常火爆，买家有40%都是80后，都是混金融圈的，来自温州啊、宁波啊、台湾啊、香港等地。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上海这个金融中心买一套彰显身份的房子，有人甚至一次性付清2000万全款。面子就值几千万，比刚才的自由贵多了。第二句， 我炒股的原因是分析股票需要动脑子，这样不容易得老年痴呆。这是杭州97岁的股神施昆森老人说的。老人呢，股龄18年，别人不说股票的时候他就加仓，别人借钱买股票买涨的时候他就急速的撤退。今年的6月16号就前段时间，他神奇的选择了清仓，又躲过了19号和26号两次暴跌。老爷子炒股的秘籍就六个字，谨慎稳当不贪。谁有老爷子电话呀？看看他过得怎么样了，向他问个好。哎，这是扬州71岁的老奶奶想找55年前的初恋。当时呢，16岁的他爱上了21岁的镇江小伙丁先生，后来两人被迫分开了。前段时间呢，他突然想起那段刻骨铭心的初恋，就托人向媒体求助，想找到丁先生，向他问声好，了却一桩心愿。谁有老爷子电话？ 第五点，乱点。 湖北颁布武汉热干面地方标准，芝麻酱里的芝麻不能少于50%，这叫芝麻官乱判芝麻酱。西湖博物馆闹出乌龙，先是发微博说14件红山文化玉器被盗了，后来又说微博被盗号了，莫非是文物修炼成精了？桂林一女子带着2岁女儿用跳楼要求离婚，民政局当场办理。该不该离不知道，起码不配当妈。哈尔滨一个新郎率领36辆渣土车接亲，都是新买的渣土车，这气势比买豪宅有面。重庆一男子开车帮忙迎亲出了车祸，被新郎新娘索赔72万，这份子钱太冤了。长沙一小伙子参加婚礼随了800块钱不爽，狂吃海鲜上吐下泻，哥们儿知足吧，还有花72万的呢，想吃都吃不回来。浙江有个78岁的惯偷，来来去去在监狱里过了半辈子，最近久进宫又进去了，这叫响应号召延迟退休。英国最大露天音乐节落幕，留下将近1700吨垃圾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浓眉大眼的英国也叛变了。两个杀人犯从美国最严的监狱里越狱。逃亡20天后，因为嘴馋偷酒喝，再次被捕。这是酒鬼版的《肖申克救赎》。 第六点，特点。 去年起呢，我国开始实施特困人员供养制度，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人的生活状态让人心酸，尤其是农村敬老院，实际上都是老人照顾老人。咱给大家说说啊，比如江西省泰和县的敬老院，养了3头母牛，种了10多亩的水田，加上养鱼，每年能有3万块钱的收入。但是为了生存下去呢，养老院呢就只能发动老人们下田干活。31个五保老人当中，只有3个能下田。60多岁的肖李显虽然智障，但身板好，可以插秧。88岁的刘怀江可以除草。60多岁的廖家莲不仅智障，还有点弱势，那负责养牛。那在河南太平镇的敬老院呢，只有2名60多岁的老太太要照顾20多个更老的老人。平时呢，最怕老人生病，只能用小板车呢推到卫生室去看看。即便如此，还有很多需要照料的老人，不得不被拒之门外。我们说老龄化的时候呢，经常会说了养老金不够啊，延迟退休啊，等等等等。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老人群体，他们和这个没关系，他们没有养老金，也不存在退不退休，能活着就是胜利，他们也没有话语权，自然缺少关注。所以今天我们说这个，就是希望多一份关注，他们也许就会多一份希望。 第七点，槽点。 最近呢，一个网友发微博质疑陕西榆林市神木县警车私用，想不到榆林市公安局呢官方微博给出神回复，说你家里人又违法了吧，又来找公安的茬。这一言论呢迅速引起争议，当然榆林市的公安局呢已经在官微上致歉了。那我们就不妨从群众监督的事儿这个角度呢来吐吐槽，因为这样的事儿呢并不是个案。前不久呢，也是因为群众举报发生执法的争议，哈尔滨交警使用喇叭和围观群众对骂。对这样的行为呢，我只想说，哎呀，太不聪明了。这里说的不聪明呢，不是指为人处事，而是能否以最智慧、最真实的方式去处理问题。 其实呢，聪明的执政者呢，也是与时俱进、善于正确对待媒体监督的高明者。一个网友就说得好，说人就是任命啊，干部任命就是把百姓赋予的权利交给谁来行使，督呢就是接受监督，包括舆论监督。那执政者只有打通了人督二脉，才能得到老百姓的真正认可。没错，通则不痛。好了，每个工作日的早上7点，蜻蜓 FM 新闻频道搜索红起点就能听到我了，记得收藏和下载蜻蜓 FM。 同时欢迎关注红起点的官方微博，上面有我们的微信群二维码，欢迎加入。好，大梦先觉，红起点提神醒脑，明天见。